胖胖猪种星星。晴朗的夜空里有许多星星，胖胖猪和一颗离自己最近又最亮的小星星成了朋友。胖胖猪常常在院子里唱歌，小星星在天上一闪一闪地打拍子，他们都很开心。可是有一天，小星星出来没有看到胖胖猪。胖胖猪的妈妈对小星星说，胖胖猪生病了，躺在床上呢。小星星很着急，他对月亮妈妈说，我想下去看看我的朋友。月亮妈妈严厉地说，不行，你一到地上就会变成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。又过了两天，胖胖猪的病还是没有好。小星星想，我一定要下去看看它。小星星往下飞，飞到胖胖猪的窗口时，屋子里变得和白天一样亮。小星星看到了胖胖猪，胖胖猪也看到了小星星，他们都笑了，胖胖猪的病一下子就好了。他跑到屋外，想和小星星手拉手，可是外面突然暗了，只听到一声巨响，胖胖猪抱着小星星变成的大石头伤心地哭了，一颗颗泪水落在了大石头上。三天后，胖胖猪发现大石头上长出了一颗金色的小芽，他给小芽浇水施肥，还给它们唱歌，像对待好朋友一样。小芽长得飞快，长得比胖胖猪还要高了，长得比房子高了，长得比电视塔还要高了，最后粗粗的茎伸到了天上，顶端开出了一朵金灿灿的星星花。星星花被月亮妈妈带回家，又变成了小星星。现在胖胖猪如果想和小星星玩，只要顺着星星花的茎往上爬，爬到顶上，就可以小星星手拉手一起玩了。如果玩累了，胖胖猪想回家，只要顺着星星花的茎滑下来就到家了。胖胖猪和小星星真是一对快乐的朋友。